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260集，薛定谔顿时炸毛， 不许笑！ 软糯糯的声音在厨房里久久回荡。唐默倒是不觉得有多好笑，只是觉得怪异极了。一只趾高气扬的小薛定谔，说起话来居然是这种又甜又软的声音。唐默没养过猫，也不怎么接触猫，他记忆里的猫叫声是每年春天大学宿舍楼下经常会响起的猫发情的叫声，确实有点像婴儿的叫声，可怎么都没有薛定谔的声音这么甜这么糯。用这种声音说愚蠢的人类，还咒骂人类全部去死，玩家们实在没法代入，反而觉得十分好笑。格雷亚笑了一会儿说 不笑了。 你还笑？ 小黑猫浑身炸毛。 该死的黑塔，为什么要把这种混蛋也送过来？我永远无法和智商低的物种交流，这是在侮辱我的智慧。黑塔是发布了什么样的一个该死的游戏？ 中年管家舔了口猫粮，喵喵。薛定谔语气里有点惊讶， 捉迷藏游戏。 片刻后他高兴地蹦了两下， 对，是我最喜欢的捉迷藏游戏。 他抬起头， 好啊，你们这几个该死的人类，快点开始我们的捉迷藏游戏吧，只要你们找到我，我的发明你们可以拿走一样。如果三轮游戏过后你们还没有找到我。 一片巨大的乌云从天边飘来，遮住了半边月亮。红铜色的月光透过窗户照亮了小黑猫一半的脸，绿色的大眼睛里闪烁着诡异的红光。薛定谔用甜糯糯的声音发怒道， 我要你们变成我的收藏品。 众人都愣住了， 你们不许笑。 格雷亚很不给面子的再次笑了起来。小黑猫愤怒极了，他冲着格雷亚发火，不停地骂他，可是任何话语只要从他的嘴里说出来就成了撒娇。在他们争执的时候，唐默和傅文铎互视一眼，瞬间抱起，两人一左一右夹攻过去，直抓蹲坐在管家头顶的小黑猫。然而小黑猫居然早有防备，中年管家突然扔了猫粮向后方一跳，躲过唐默和傅文铎的攻击。等唐默二人再准备冲过来时，薛定谔站直身体，一爪子拍在厨房的墙壁上，轰隆隆，剧烈的声音响彻整个钢铁森林，大地颤动起来，好像发生了地震，天花板在震动，地板在震动，厨房里的碗盆从橱柜里全部掉出来，噼里啪啦的洒一地。随即一只只机械手臂从墙壁的各个角落里伸出来，将这些废渣清扫进了垃圾桶里。无数钢铁硬板藏在墙壁内部，它们折叠出来，砰砰砰地包裹住了墙壁、地面、天花板。眨眼间，厨房就变成了一个纯粹的钢铁堡垒。中年管家一只手捧着小黑猫，站在厨房的门口，面无表情地看着眼前的五个人类。小黑猫甜甜的声音，夹杂着不怀好意的笑声，在钢铁墙壁之间来回撞击，形成回声。 你们这些愚蠢的人类，等着变成我的收藏品吧。 话音还没落地，中年管家便抱着小黑猫转身跳进一个漆黑的钢铁滑道里。 唐默和傅文铎本想再追，但是他们跑进去后，钢铁滑道便被关闭，地面还在摇晃，厨房仿佛被什么东西搬动着，城堡里发出嘎吱嘎吱的钢铁摩擦声。五分钟后，一切终于结束。唐默五人站在铜墙铁壁的钢铁房间里，互相看了眼对方。他们等了一会儿，没等到任何动静。傅文铎点点头，脚步极轻地走到厨房的门口。他一只手按着门把手，另一只手微微一动，一把漆黑的匕首出现在他的掌心。咔嗒一声，门被拉开，众人抓住武器，提防随时可能出现的敌人。然而下一秒，一首清脆的童谣在众人耳边响起。 啦啦啦，薛定谔有一片钢铁森林。啦啦啦，薛定谔有一座钢铁堡垒。啦啦啦，薛定谔的城堡里住着薛定谔和他的猫。啦啦啦，又有可怜的地底人成为薛定谔的收藏品。叮咚，开启主线任务，薛定谔的捉迷藏游戏。游戏规则：第一，薛定谔的钢铁堡垒里一共有108个房间，薛定谔藏在其中一个房间里。第二，钢铁堡垒一共分为两层，所有房间对玩家开放，玩家可自由寻找薛定谔。第三，房间的分布在走廊的两侧，每个玩家只能在同一条走廊里走一次，当有玩家走过某条走廊时，会在走廊上留下人类脚印，有人类脚印的走廊被禁止再进入。第四，房间里不会出现人类脚印。第五，玩家一共有三次寻找薛定谔的机会，每次游戏失败可以休息十分钟。第六，薛定谔的房间有可能放着薛定谔的发明，有成功的发明，有失败的发明。第七，找遍所有房间一定能找到薛定谔。第八，三轮游戏过后，玩家没找到薛定谔即为薛定谔胜利，玩家全部变成薛定谔的收藏品。玩家找到薛定谔，游戏结束，玩家胜利。玩家可以向薛定谔提出一个要求，在薛定谔的能力范围内不可拒绝。第九，薛定谔的钢铁堡垒位于时间的夹缝，无法使用任何时间效果的道具。伟大的薛定谔阁下，今天想要抓一只小朋友炖汤喝，是哪位小朋友这么幸运呢？ 黑漆漆的钢铁堡垒里，黑塔洪亮的声音结束，余声还在钢铁墙壁之间不断回荡。唐默走到厨房门口，站在傅文铎身边，观察门外。这座堡垒已经和他们刚才看到的完全不同，它真正成为了一个钢铁堡垒，而不是城堡。墙壁上悬挂的油画，柱子上贴的金箔全部消失，家具不见踪影，一条黝黑的走廊贯穿两侧，没有灯，借助昏暗的红色月光，唐默的视力范围只有五米。他打开手电筒照亮走廊，在视线触及到厨房大门正对面的时候，他动作停住。李妙妙三人也走上来，站在厨房门口，看到了唐默手电筒光照亮的地方。 这是什么？ 这是一条奇怪的四岔口走廊，好像水面上光的折射。唐默这边的走廊是一条横着的直线，就像水平面，一束光从左上方照射过来，再折射出去，这束光行走的轨迹变成两条走廊。如果唐默五人想从厨房的门口出发寻找薛定谔，他们一共有四条路可以走，向左，向右，还有选择面前的这两条奇怪的走廊。唐默低头看着地面，他们目前站在厨房里，也就是房间里。这座城堡已经完全变了样，格局和之前截然不同。如果他们往前踏出一步，就算是进入了走廊，进入走廊就会留下人类的脚印，不可以再回头。唐默想了想，走上前一步，站在四条岔路口的正中央。游戏 终归要开始的。其余四人也走上前，一起进入走廊。傅文铎抬起脚，一个发光的蓝色脚印出现在他的脚底。 这就是人类脚印，只要我们走过的地方就不能再走了。 每个人都把脚抬起来，果不其然，他们的脚底下全部都有蓝色的脚印。李妙妙思索着该选择哪条路前进，这时一道声音响起。 等等，我发现这个游戏的通关方法了。 赵小飞难掩激动。 非常简单，黑塔说我们走过的地方就不能再走，等于是不能让我们走回头路，这样我们寻找薛定谔的时候很可能漏掉一些房间，没法去找。但是我们可以分头行动啊，我们一共有五个人，比如这个岔路口一共是四条走廊，我们每个人选择一条走廊，反正被人走过的走廊会留下脚印，我们尽可能的多找房间，实在没地方走了就停在原地等队友走完，这样肯定能找到薛定谔。 闻言李妙妙说， 有道理，那我们就分成四组各自找薛定谔吧。游戏规则里说房间里可能有薛定谔的发明，估计有的房间里会有惩罚，这样我们最弱的和最强的玩家待在一组，其他玩家各自选择一条路。 一边说着，李妙妙一边悄悄地看向唐默，想征求唐默的意见。唐默眉头拧紧，低头不言。李妙妙给他示意了半天，唐默都没给出反应，他有些急了，正准备再说，唐默抬头说， 可以先试试，但是应该不会这么简单。 我和他一组。格雷亚笑着举起手指着唐默。 你？ 格雷亚眨眨眼睛。 我最弱，他最强。 最弱的应该是他和赵小飞，傅文铎最强好吧。还没等李妙妙开口，一道低沉的男声响起。 我更弱。 说着，傅文铎淡定地站到唐默身边，还故意拉了拉领口，一副很弱不禁风的样子。知道傅文铎身份的李妙妙无言以对，眼睛还没瞎的赵小飞也无言以对，现在的男人还能不能有点担当了？唐默对分组的事情没意见，他自然更想和傅文铎一组，不过他们并没有在这件事上纠缠太久，因为五人准备分头走的时候，他们一起向四个方向跨出一步，五个人都被一堵无形的墙壁拦住。 你们这群厚颜无耻的人类！ 软糯糯的声音在城堡里回荡。 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不要脸！我尊贵的薛定谔放下身段和你们玩游戏，你们居然想分头来找我，不要脸，不要脸，你们一群人欺负薛定谔。 五人又回到原点。 哼，不要脸的人类，如果你们真的想分头走，我也不会允许的，但是我会放出我最厉害的发明。哼，你们来找我吧，你们肯定会先死在房间里，死在房间里，我发誓宣布。 唐默早就觉得这种方法行不通，因为在黑塔给出的游戏规则里似乎一直把玩家当成一个整体，这个游戏是人类与薛定谔的游戏，假如那么简单，对薛定谔就不太公平，所以五个玩家只能同进同退，不能分开行动。 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